心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立委吴志扬以及民进党立委周春米今天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质疑嘉义地检署就333张选票悉出案火速侦结处分不起诉，太快结案，没有完全事宜。吴志扬说，18号晚上发生之后，警方19号就对外发言，表示两名涉嫌人没有妨碍选举意图。周春米则说，新闻稿没有公布细节，根本无法得知有没有查两名犯嫌通联以及资金往来。法务部长蔡清祥则说，因为是社会瞩目案件，检察官很快清查，也有去调录影带查清楚，事实已经厘清，应该要赞扬检察官快速侦查完毕。如果有其他需要侦查的部分，可以再分案侦办处理。一名资深检察官则说，本案件所涉的法条是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9条的意图妨碍扰乱投票而隐匿选票罪嫌，因为所犯的不是重罪，并非职权在役案件，因此依法不得在役。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担任高雄市长时的专门委员赵家宝，因为收贿在2014年判刑11年定谳，迟迟没有入监服刑。高雄地检署2015年6月29号发布通缉至今，赵家宝仍然持续的啪啪走，还在脸书高调po文。媒体本月初披露之后，随即关闭脸书。高雄检警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没有想到赵家宝脸书在今天又高调开启，脸书照片中还有赵家宝跟前法务部长邱泰三吃饭的照片。高雄地检署表示，责成警方全力追查中，包括了赵家宝曾经居住过的住所、户籍地等地都会查访，也传唤赵家宝周边相关友人全力追查他的下落。台铁普悠玛列车10月21号翻车事故造成1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至今满一个月。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痛批，当初朝野协商曾经决议，协力院长赖清德需要在事故一个月内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但是赖清德到现在却不断的闪躲推脱，还刻意避开选举期间，痛批民进党只有选举，只有政治，没有责任，还罔顾人命。国民党团书记长曾明宗表示，他们要求行政院应该紧速公布调查报告，让民众了解事实真相。赖清德要负起责任，不要再道歉，因为道歉已经不值钱。要请交通部长吴鸿谋下台，同时提出彻底的解决方案，让所有台湾民众、东部的民众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台铁耗资1000亿采购1307辆新车，其中600辆城际列车新兴自强号将不再采用倾斜式列车，而且将会有12节车厢大幅增加运能。采购案上个月开标，泰鲁格号制造商日立，还有瑞士施泰德铁路集团 Stadler Rail 都来投标。台铁表示，目前2家业者资格经过审查都符合，但因为投标内容仍有疑义，因此要求厂商提供说明，目前尚未收到回复，等收到回复之后将进入评选程序。如果可以顺利的年底决标，最快2021年下旬渴望有首批城际客车新车队加入营运。南韩媒体今天报道，南韩电子大厂三星电子的总裁暨资讯与行动通讯事业执行长高东真在公司内部讯息中坦承，三星电子的行动装置部门今年第三季盈余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衰退超过30%，智慧型手机业务现阶段确实处在困境。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也是节节败退。根据最新的一项市场调查显示，三星智慧型手机去年第四季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只有0.8%，而2017年全年三星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只有2.1%，远远落后中国自有品牌华为以及小米。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点，来到974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11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68点，成为2151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成为207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264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1点，成为790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点，成为2582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成为3044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平盘30.908对一美元，成交金额4亿7600万美元。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明天清晨开始，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况地区，还有临近海域，将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台湾包含各外岛沿海还有临近的海域，会有较大的风浪。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您好，我是苏贞昌，对新北市我有最深的感情，最好的经验。我当选市长，不但要为长辈装假牙、垃圾袋降价，还要拼经济、做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我要用我一生的经验和功夫，奉献给新北市。11月24日投票，拜托您支持1号的苏贞昌。苏贞昌，感谢您。 老公，你捧着一缸酱油干嘛啊？ 哦，天哪，你知道吗？这酱油色的污水居然是从客厅地毯及布沙发吸出来的。 哇，还好有德国凯驰 Pussy 专业喷抽式清洗机，专利喷抽清洗，强力吸出顽垢，地毯、布椅、床垫、布沙发全都难不倒。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金银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耶！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今天有多有意思呢？今天一开始就要为你送上大首播，万众瞩目又期待的 Info Number One 飞碟大首播。 今天要首播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陈绮贞。不同于以往给人那种轻轻柔柔的感觉，这是一开始，对，一开始就是很重很重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害》，他要迎接他的出道20年了，暌违5年的第7张创作专辑，即将在下个月12月11号1211发行。 你的眼睛告诉我，你不想要这种。伤害，伤害，我得到了答案，我会离开，不回告诉我。 只能是你的这种伤害，伤害，我得到了答案，我会离开，不会来。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两点十一分会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除了今天一开始为你送上飞碟大首播之外 ，UK 金榜。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不管是爱还是伤害，好的还是不好的，常常都在那边来来回回。 如果我的羽球能力也可以跟对手来来回回，有多棒，而不是永远在打两球之后就进球。 那是不是要先找到一个就是可以跟你就是好好的一来一回打的，他不是为了置你于死地的 哦，你就是好好跟我拉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无奈我的体力又很差，因为你知道认真的拉球，远然后近，然后远近。 你上礼拜有去打哦？ 没有没有没有，这大概是我在分享半年前的经验。 我都想说你最近这么忙，怎么可能有时间去打？ 就是。因为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电台是欢乐羽球队，然后隔壁是非常非常强 的 羽球队。那有一次呢，就是很久以前曾经人手不够，然后就有一个很强的人跟我拉球，我就跟他拉3分钟而已，就是全身汗流浃背，然后整个就是累到不行，然后你想要咆哮说 不要再打了， 可是他真的就可以让你，就只要你不 miss， 他就是让你一直来回来回 就都一直打到， 对对对对。可是那个真的是你真的是会低血压，血糖过低，然后就是想跪地求饶，就是你只是在拉球，可是你很像打了2个小时的羽球， 太夸张了吧， 很可怕，真的。 所以其实你是有来来回回能力的啊。就只要对方比你强很多， 就是、一个真的教练级的 教练级可以调到你的话。 等一下，你是用我的 IG 账号按了人家追踪吗？ 没有啦，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看他的照片。 没有啦，没有。UK 金榜。可以吗？ 不可以。With your pain, you just can't help it. No, But Psycho 很甜，但是他有点病，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很甜，但是他很疯，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那不就是小丑女吗？ 哦， 很甜又很疯，又让人家有点着迷。 听起来好像是蛮好的方向，但如果风比较多一点的话，就比较可怕。 就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玩得很开心。 嗯哼，同样 UK 金榜这首歌曲也是在榜上面。本周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是 DJ Snake 周，请问一下这首 Taki Taki， 你知道是 DJ Snake 跟哪三位歌手合作吗？这个问题 Selena Gomez 真的是蛮难的。 Ozuna 必须要说 啊、哦，我忘了第三个了。 如果你知道的话呢，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这三个歌手的名字，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所以一共四个名字，传送到55123，下周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多功能钥匙圈哦。不过要提醒你，每传一次这个简讯呢，就需要花咋颗。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rumba. Whoa, oh, oh, oh. I music, I flows. Boy, boy. He say he wanna touch it and tease it and squeeze it. Well, my piggyback is hungry, man. You need to feed it. If the text ain't freaky, I don't wanna read it. And just to let you know, this Panani is undefeated. Ay, he said he really wanna see me more. I said we should have a date where at the Lamborghini store. I'm kinda scary, hard to read. I'm like a Ouija board, but I'm a boss. Who you gonna leave me for? Got no class, this is broke still. I be talking cash while I'm popping my gold grill. I'm a whole bridge, then I work like I'm broke still. But the love be so fake, but the hate be so real. El booty sobresale de mi traje, no traje panticito pa que el nene no trabaje. Es que yo me sé lo que tú crees que tú no sabes. Dice que no quiere, pero se quiere comerle el equipaje. 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rumba. Thank you.

kiss in my mouth, baby. You got them blue jeans with a rib up in my head with your fingers in it. Love it when you turn me on. Young Sarah with a little bit of love drunk in the middle with a get down to our favorite song.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ightly. 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boy, you make me feel weak. I can tell you're shy and I think you're so sweet. Spending every night undercover saying, still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Woman like me, yes, a woman like me. I brush up on them, I could tell he like me. You know all them on them, my try to swipe me. Knotted up, he couldn't afford to ice me. Tell him that's a bad trendy bitch in your area. But the more bad bitches, then the more merrier. Baddies to my left and to the right, a little scarier. Dude boy, tell me, can you handle all this dairy? A million, I'm getting my billion. Greatest of all time, cause I'm a chameleon. I switch it up for every era, I'm really bomb. These bitches really wanna be Nicki, I'm really mom. Apple cut the check, I want all this money. Seven up, go grip the tech, and leave all this bloody. It's the queen and little mix, skated on, I'm sorry. My daddy is Indian, all this curry.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ightly. 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boy, you make me feel weak. I can tell you're shy and I think you're so sweet. Spending every night undercover saying, still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For a woman like me, woman like me. UK 金榜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Little Mix 再加上 Nicki Minaj 的 Woman Like Me， 像我一样的女人。2:33，欢迎你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怎么样？你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如此的快乐跟开心啊？ 哦，因为我就是有一件事情要做，所以我就很兴奋了。 你说昨天那件事情吗？ 对啊。 让你快乐到现在，就是这一件事情，你这么执着，让我觉得我好像不认识你，不像你啊。 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可以做成，就有点兴奋。 玛丽呢，很着迷于一个日本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呢，叫做《 跟拍到你家》。 跟拍到你家呢，就是在因为深夜嘛，那捷运有末班车， 对， 所以呢，就是末班车结束之前或之后，反正有些人。就在日本， 他们就是去二次会、三次会，一直喝酒续通啊。 对他们有喝酒文化，然后就会喝到，有时候就喝到，哎呀，末班车过了，没办法回家了。 对，然后他又，家里跟公司或是你喝酒的地点又没那么近， 反正回家要很远就对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会直接就睡在车站或走来走去，有时候 倒在路边 等等之类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去看哪些人没有赶上末班车，然后那我可以帮你出计程车钱让你回家，那我可以拍你的家吗？顺便了解这个人的故事。 所以每一段这个访问跟拍大概多久？剪出来之后， 一集好像会有两个还是三个之类的嘛。 然后这是一个30分钟的节目。 一段差不多也是10分钟左右， 然后 没有很长， 10分钟左右，那就是你可以等于是用10分钟认识一个人的人生， 对，看他的家，然后哦你喜欢这个，你有在收藏这个，哦原来你是比如说 Queen 的 fan， 或者你是五月天 fan 这样子， 你说皇后合唱团， 对，他有珍藏很多东西，或者是你会看他说啊你有很多的名牌包，然后或是哦你在看很多就是行销的书，你在职场上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是默默的了解小故事， 好，所以呢就是。目前让广播女神很欣喜的事情跟计划，就是她昨天拍了 跟拍到 欧马克家。我是觉得那个录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很烂、很闷、很无聊， 不是很烂，是很闷。 对啊， 就是不小心，就好像有点跟拍到一个很无聊的人的家。 对啊，但你还要剪出来。我那时候在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无聊哎、欸。 因为无聊是你的家。 你说无聊是我的事，这样子。 在影片里面我又没有露脸。 哎、欸，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To hold me, not some fool who asks me why, and I need someone to love me. 昨天呢，跟拍到我家之后，晚上回家，你马上就剪出了一个初剪版本。 因为就是我就是用手机拍嘛，然后就片段的，然后就顺的拍。然后我昨天回家就想说，如果我要请人帮我上后置的话，那我自己也是要剪一个大概，就是哪一段我想用，然后哪一段想要剪快一点这样子，就大概就是剪了一下，剪完之后 就在手机上面完成就对了， 就是用 iMovie 啊拉啊，然后弄一弄。就其实我是真的不太会剪接，我也没什么画面美感，就是其实脑袋蛮空的，没什么 sense。嗯，可是呢，就是弄完那一支影片大概十分钟之后，我就从头嘛，然后再看一次，想说。好感动哦！ 认真， 那个感动不是说， 而且你自己可以做出一个东西来。 对，那个感动只是说，哦，我把很多的小片段剪在一起变一支影片的感动，并不是说这个内容有多棒。就跟拍到你家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看我们两个影片或看你的频道，就可能会觉得说，应该会拍出一些好，可能很好笑，或是内容你们会讲得很。很 平常不知道的， 很好笑的东西，但其实没有。昨天那个真的就是有点仿效跟拍到你家的感觉，就是 素人感。 欧马克真的是很像个素人，说：“哦，对，这是我家。”然后、就是、 我本来就是个素人， 就是跟我是有点生疏的感觉，就是在介绍那个样子。 一边在拍的时候，摄影师还就是 diss 我说：“你真的好像个路人、哦。”我就是路人啊， 但是我觉得剪完这个我反而没有很紧张，说哈会不会就是听众看了这支影片，就因为昨天我就很兴奋要去你家玩嘛、就他们可能很期待看到很好笑或是我乱搞你家的影片，但结果出来是这么沉闷跟无聊的。比起担心这个，我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看过跟拍到你家这个综艺节目的人很少 哦，所以我没有共鸣。 对， 是是 我完全要模仿那个节目做那个东西，我上那个 slogan， 我那个字幕的感觉要完全的学他模仿他、就大家会不知道我的用意是要模仿那样子。 就像我今天就是在配音，然后在配音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脚本可能要塞一些就是有趣的网路梗这样子、然后今天的脚本写脚本就塞了一个梗，然后这个梗我不知道、是神秘博士、神奇博士、神秘博士、 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奇异博士、奇异博士、奇异博士呢，就是会他用奇异博士要讲了三个字，叫做好神秘这样子。你知道是什么梗吗？ 这是真的奇异博士梗吗？ 不是，这是一个网络乡民重新帮奇异博士配音，就是帮他们卡通配音，有点像之前的白痴公主帮迪士尼那些公主配音一样。 哦，那个是不是很长啊？那个就是把它剪在各式各样的人剪在一起，那个 也没有，他就只有奇异博士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是怎样，可是看那个我想哇。这个真的是我讲以后，大家 get 对大家 get 得到吗？ 但那个可能是写脚本的人爱这样子，想要放进来 是。 所以你今天就配了 好神秘。 But look around and see no one to blame. Maybe I can cut down on my sleep, give you what you need. Take time and make time. I can stop procrastinating. Whoa, whoa, whoa, whoa. Be a little more prepared. Show you that I care. I'll love you, I swear, girl. Oh, but tell me if I wasn't broken.Like you said you do, yeah. Tell me what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the only thing I need is to be loved by you. Oh.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am Hansel， 这首歌曲叫 Broke。如果我没有破产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我呢？我知道我说过很多事情，然后说要带你去做什么什么的，没有去做。我知道是我拖延，是我不对。但你是因为这些离开我吗？还是因为我破产离开我呢？是不是你嫌我是卤蛇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是 loser， 所以你离开我呢？来自于大帽大嘴巴 loser。 你骂我是个大傻瓜，但我是专属的傻瓜。你嘴巴说得很可怕，你给的笑容却不假。 大傻瓜，傻很大，却不会说贴心话。心动了，回头又吵架。笑一下，认真啦，装模天真好可怕。不要再以为你是专家，去旁边玩耍。 大嘴巴大帽的 losers， 2:4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待会呢在3:00过后，这个礼拜有蛮多的访问的。然后我们可以预告一下，从今天开始往后接续的四五六个礼拜， 应该到年底吧。 Yes， 然后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都会做这个一年一度的飞碟电台空中义卖会的公益合作。 天哪，空中义卖会要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了。 对，今年呢就移到了这个下午的时段。以前呢，如果你是飞碟的老听众，你一定知道，就是昌明哥在生活大师的时候，可能就是每年也会有一次这样的大拜拜，就是空中义卖会，让大家贡献爱心的时候，同时呢也是刚好在年底的时候，是你开始要为明年五月报税做你的财务规划的时候了。好，所以呢在今天呢在下一个小时，我们会先来访问一下今年呢是要跟哪一个公益单位合作呢。因为呢其实每年的公益特卖会呢，空中义卖会呢，都是如果你打电话进来，或是你竞标，或是你捐款，你都是直接的把款项捐到那一个所属的福利单位。对，就是完全没有经过电台，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贡献自己的爱心咯。 想法却又说不出口，难道是为了忧愁说着忧愁，喝一口就想要变得成熟？世界真的不同了吗？原地的话是不是梦话？蓝天绿地是孩子的童话，我听不懂你的鬼话。就这样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寻找着那黑暗里唯一的星空。但时间就这样匆匆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想起那年的风，吹走了单纯疯狂勇敢的我，却只留下想做。 待てね。 间谍放送。 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声音，戴安娜·克瑞尔，加上这个世界最传奇的暖心歌神 Tony Bennett， 请听 They canno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just beams。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横扫全球百万销售，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英美台同步蝉联三周冠军， 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三冠王的流行艺人，问鼎奥斯卡、格莱美的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义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Street Voice 未来进行室。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走散，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把那痛痛藏在我心脏，但是我也没那么坚强，我们都一样。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建富造船集团董事长陈庆南因为缴不出追加5200万保金，遭到羁押之后提起抗告，检方也认为交保不妥，提出抗告。高雄高分院今天认为两造抗告都没有理由，裁定驳回确定。高雄地院在今年10月考量陈庆南年老体衰，并且罹患老年人常见的病症，因此裁定追加3200万保证金而停止羁押，但仍限制住居，必须每天到父亲派出所报到。不过高雄地检署表示，同案被告陈庆南的儿子陈伟志弃保潜逃，而陈庆南的罪行多为3年以上徒刑，有逃亡之余，请求高雄高分院撤销解除羁押，另作合适裁定。二审合议庭法官指出，地院未审酌检方起诉陈庆南诈贷63亿，以及并科罚金高达10亿，却只裁定3200万交保，因此撤销交保裁定发回。高雄地院重新开庭之后，追加保金到5200万，但陈庆南筹不出钱，目前仍然羁押中。他跟检方都提起抗告，高雄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原审裁定认识用法并无不当，今天下午裁定双方抗告驳回确定。换句话说，陈庆南只要筹足5200万就可以获释。位于新北市的私立醒吾高中爆发基建老师薪水2个月，30名教师今天利用午休时间在校园静坐抗议，要求学校正常发放薪水，紧速提拨学校跟教师的个人退抚金，并且改善学校资金运作情况，维护学生的受教权。新北市教育人员产业工会理事长郑建信指出，醒吾高中从102年开始陆续有薪资发放延迟的情况，去年中开始，工会几乎按月都会提醒劳资争议调解，但是校方多次无视调解结果，期间迟发月薪最长曾经高达3个月以上，而且学校也因为积欠厂商货款，学校的网络、电脑经常毁损无法维修，严重的影响学生受教权，呼吁主管机关针对学校内部控管不当以及校务经营缺失采取必要作为，而检调机关也应该主动查查。美国欧盟正在进行初步贸易协商，为往后正式会谈铺路。今天传出，美国为了让协商更顺利，华府将在感恩节假期过后邀请德国车商高层访美，就两国间的贸易问题进行协商。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出，川普团队将邀请3间知名德国车厂，包括 BMW AG、戴姆勒以及福斯汽车。消息人士透露，3家车商的高层在赴美之前已经先在柏林召开行前会议。不过对于美国邀请的消息，3间车商都没有证实，而白宫方面同样也没有正面回应这项传闻。 电商巨头亚马逊传出参与迪士尼旗下22个美国区域性体育电视频道的首轮竞投，目前竞标价格尚未透露，不过消息人士透露这笔交易金额高达200亿美元，大约台币6179亿。外媒报道，迪士尼今年六月答应美国司法部的要求，同意在收购21世纪福斯之后，出售21世纪福斯旗下22家地区性体育电视频道的条件。目前传出参与这22个美国区域性体育电视频道竞投的企业，包括了亚马逊、私募基金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KKR 以及黑石等。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75点，来到2150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成为207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264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点，成为78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点，成为258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9点，成为304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点，成为974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11亿。环保署表示，由于今晚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明天可能会有中国霾害影响台湾空气品质，预估小时浓度大约每立方公尺40到60微克，影响范围会遍及全台，民众要注意防范。此外，东北季风增强，云嘉南以及高屏地区可能会出现扬尘现象， PM10 的小时浓度预估会达到每立方公尺300到400微克，空气品质指标 AQI 有可能会达到红害或者是紫爆等级。环保署说，这一波境外污染物影响预计到后天23号逐渐减缓，但因为风速持续偏强，23号白天云嘉南会持续扬尘现象，影响云嘉南以及高屏的空气品质。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雨。晚上开始，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将会转凉，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我要做都市更新的市长，我要成立都市更新局，帮助市民老旧公寓全面更新，让大家住得更宽敞、更舒服、更安全。请投2号丁守中，谢谢您。 小妹啊，最近塞车吼，那油尖敢那咧掉高了，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穿，是不是丢在歹物啊？ 是你的车去淋到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95+，安啦， 赞哦，是够力， 好油在家，台塑95+，上安心。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台北市松山信义区8号候选人秦慧珠，拜托您。 我是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这里特别要推荘一位优秀的市议员，第8号秦慧珠，全力票投8号秦慧珠，拜托拜托。 大家好，我叫阿俊。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玉牧民。台湾的社会迈入高龄化，台北市议会也进入了老人化，需要注入新世代。11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党候选人，再造新思维，展现新力量。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色的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的，时间来到3:07，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呢，我们先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好了，我们赶快欢迎就是安德烈慈善协会的执行长罗少和罗执行长。 执行长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嗨，执行长好。那其实呢，我们在上个小时已经有先预告过，因为每年在年底的时候呢，飞碟都会做这个空中义卖会的公益合作。那今年呢，就选择就是今天罗执行长来到这边，就是因为今年我们要跟安德烈慈善协会来合作， 是非常谢谢你们， 要谢谢罗执行长。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说，哎、欸。安德烈慈善学会是在 机构啊， 就是我知道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我知道就是澳门好像有安德烈蛋挞，对，那安德烈慈善协会主要在做些什么，在服务谁？ 好，我们协会其实成立才7年多、所以是一个蛮年轻的一个社会的单位。那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全台湾地区15岁以下的孩子，也就是出生儿到15岁，然后家庭弱势的，比如说像有些家庭可能是中低或者是低收入户，那因为这些家庭他们的家庭的状况比较贫困，比较需要帮忙，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对象呢，就是以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为主。那我们安德烈有两大计划，一个是食物银行计划，那主要就是透过食物银行，就是每个月我们所帮助的孩子，我们提供食物来给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OK， 可是我们安德烈哈做得非常的客制化，也就是说，我们针对0岁到15岁的孩子，0岁到3岁的。我们叫做婴幼儿，那我们给的是婴儿食物箱，每个月呢就针对这个孩子啊，这个婴儿他喝什么奶粉，那每个月我们就给他2罐奶粉，然后呢1包尿布，那因为对奶粉对于这种弱势家庭来讲啊，其实是一个蛮沉重的一个负担啊，尤其是有些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因为他身体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喝的奶粉呢，一般来讲都是特殊配方的奶粉，那特殊配方的奶粉呢又特别的昂贵，所以像我们现在帮助400多个婴儿食物箱的孩子哈，他喝的奶粉有从这种就普通的1罐500-600块钱，到最贵的1000多块钱，那也曾经有人问我说，哎，为什么要给他喝1000多块钱呢？他为什么特别？我说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啊，身体有状况，所以呢，医生就是只能让他喝这种特殊配方的奶粉，那这种奶粉呢，1罐1000多块钱，一个月可能要喝2-3罐，那对这个家庭来讲的话，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的辛苦了，所以要喝这个奶粉的话，等于就是对家庭的负担就更为沉重。 是，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客制化的规划，就是叫做专案食物箱。那什么叫专案食物箱呢？因为我们现在帮助的孩子哈，有40几位啊，是重症的孩子，比如说像癌症的病童，或者是罕见疾病的孩子，那像这种孩子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正常的这个饮食了，他只能用鼻胃管或是胃导管哈来灌食，那他们喝的呢，又需要那种高蛋白价值的这种这个营养补充品， 是， 那这种东西呢也非常的贵啊，像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我因为我不能讲这个商标哈，比如说一箱24瓶的话呢，一箱大概要1500-1600块钱左右，更贵一点哈。那一个月如果说要2箱3箱的话， 4-5千了， 对，4-5千的，有的更贵。像我们现在帮助有一个孩子哈，他因为他是罕见疾病的孩子，他喝的类似像那个罗伦佐油、以前我们不是有听过这个，就是这个罕病的孩子喝那种油吗？那个3加1瓶，一个月喝3加1瓶的话，所谓的3加1瓶就是说，厂商我们跟厂商买3瓶大瓶的，他送给我们1瓶小瓶的，满足他一个月的需求，要5000多块钱，所以你像许多的孩子哈。他如果说得了重病，或是有一些状况的话，这个家庭环境本来就不好，那如果说产生这些问题啊，其实往往就把这个家整个家哈都会拖垮下来，所以我们安德烈哈，我们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到位的关怀，客制化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要拿资源来帮助这些孩子，帮助这些家庭，你一定是要根据他的需要， 是， 如果说没有根据他的需要，那这个资源这个帮助他没有办法能够 够发挥功能，对这个家庭也没有办法能够产生实质的帮助。 嗯， 那这是我们安德烈慈善协会，也就是我们现在安德烈食物银行和我们的特色。 嗯， 那另外我们一般的孩子，就三岁到十五岁的孩子， 嗯， 因为他的咀嚼能力正常了，所以我们给的叫做善良食物箱。 哦， 那善良食物箱呢，我们里面有主食，也有副食， 嗯， 就每个月都给一箱。 嗯， 哦，那主食的话呢，比如说像米啊、面条啦，啊，米粉啊， 嗯， 副食品的话呢，就是奶粉啊，肉松，还有肉类的调理包， 还有干粮、饼干。 哎，对对对，嗯，干粮。哎，马哥你蛮了解 哦，因为那个电台内部已经跟我 brief 过一次，我已经先知道安德烈就是里面食物箱有什么东西。 嗯，那我们原则上就是说，尽量就是提供这个符合这个营养价值需求的这个食物。 嗯， 那我们给的呢都是常温哈，啊，常温可保存的食物。 哦， 那曾经有人问我说，哎，那你们为什么不给这个生鲜冷藏的哈， 啊？哦，比如说什么鲜奶啊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那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帮助的孩子啊，是遍布在全台湾，包括兰屿、绿岛、澎湖， 嗯， 哦，还有就是台湾本岛从海线到山线啊，偏远的海拔两三千公尺的， 嗯， 偏远的部落都有。 嗯， 那有些家庭呢，他是住得远， 嗯， 所以呢，我们的在运输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每天 哦，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透过中华邮政啦，或是一些物流的公司啦， 嗯， 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天天都跑， 嗯， 也许一个礼拜可能跑一个一次两次。是最多三次哈，嗯，一方面是住得远，那二方面呢，是因为有些孩子家里面经济不好， 是 就家里面没有冰箱， 嗯， 所以你送给他一些生鲜冷藏冷冻的东西啊， 嗯嗯， 对这个家庭来讲是 一点又是负担， 对，又是负担哈，这个东西而且东西没有放到冰箱里面，嗯，没有冷藏的话 就坏掉了， 容易坏掉， 嗯， 那容易吃出问题出来， 嗯， 所以我们给的一定是常温可以保存的， 哦， 但是我们特别的挑选，要有些东西我们就不会放， 嗯， 比如像高盐的、高咸的哈，油炸类的， 嗯， 我们觉得不适合孩子，不符合他健康需求的，我们就不会放。 嗯， 那这些家庭是怎么跟安德烈联系上的，啊， 好，我们现在这个就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个案的来源嘛哈， 嗯， 那我们的个案来源我们通常大概有几种哈，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安德烈我们是照顾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所以刚好就是国中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哈， 嗯， 所以呢我们有进入到校园哈， 嗯， 到校园里面去做推广，因为我们安德烈有四项工作， 嗯， 啊，一个是弱势扶助，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哈， 嗯， 我们透过食物银行计划，那另外呢我们也透过这个培英计划来帮助这些孩子，我等一下如果说两位主持人愿意的话呢，我还可以再多说明一下我们的培英计划哈， 嗯， 那另外第二项呢就是急难救助，第三项是灾害援助，第四项是教育推广， 嗯， 那教育推广呢就是我们进入到全台湾哈各个国中小学，其实我们就推广两个理念哈， 嗯， 一个是惜食啊，就是不要浪费， 爱惜食物， 对，爱惜食物，因为为什么呢，嗯，因为台湾食物浪费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嗯 啊，像我们的国民所得，我们可能比不上日本、韩国啊，这个新加坡， 嗯， 啊，比不上这个香港啊，这些国家或地区， 嗯， 可是我们食物浪费的问题呢，根据我们学者的研究啊，是全亚洲地区最严重的， 哈，真的， 对，我们一年浪费的食物哈，啊，官方公布的是大概是340几万吨到350万吨哈，啊，但是学者研究最起码有373万吨， 嗯， 所以等于一天浪费的食物啊，可以盖60座到70座的101的这个大楼， 天啊， 那个高度，所以我们浪费的问题很严重。对，每一天， 嗯， 所以我们就是鼓励孩子哈，教育孩子，我们进入到校园，鼓励孩子们惜食，不要浪费， 嗯， 也就是说你吃多少你就拿多少， 嗯， 哦，不要浪费了，拿了以后然后你吃不完哈，哦，都糟蹋了， 嗯， 哦，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 嗯， 第二个呢我们就鼓励孩子们要懂得知福惜福， 嗯， 感恩还有分享 啊，哦， 懂得分享，那因为我们进入到校园做推广， 嗯， 所以我们也跟学校合作，就是如果老师你发现你的班上有一些孩子他的家庭环境真的不好， 嗯， 他可能需要帮忙，你就可以通报我们， 嗯， 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个案来源第一个我们透过国中小学的这个老师通报， 嗯， 第二个呢我们是跟有一些社福的单位也有合作， 嗯， 因为台湾社福的单位很多， 嗯， 那有些社福单位呢他可能做的是他比较专业的关怀的工作，啊，比如说像家暴的问题啦， 嗯， 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罕见疾病的问题啦， 嗯 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哈，那但是呢有一些家庭他是属于那种高风险的家庭，他是家庭的问题比较复杂， 嗯， 那其中伴随的可能有经济上面的需要， 嗯， 那因为有经济上面的需要 比较贫困嘛，所以呢就可以通报给我们，那我们一起来帮忙这个家庭，帮忙这个孩子。 嗯， 那第三个呢就是警察机关。 嗯， 啊，我们也跟很多的派出所哈、警察局合作，就是如果说警员你发现在你的辖区之内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跟家庭，都可以通报给我们。 嗯， 我们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嗯嗯。 那第四个呢是教会。 哦， 那为什么是教会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哈，40年代到60年代啊，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经济环境比较弱势嘛，比较差，所以有很多国外的这个就是牧师啦、传道啦、神父啦、修女啦，因为他们到台湾来，他们都深入到偏乡啊，到偏乡里面去，所以我们往往到偏乡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老旧的小教堂啊。那因为他们在地方扎根很久了，所以呢，我们也会跟这些教会教堂合作。 嗯， 如果他们有发现有一些需要的帮助的家庭跟孩子，也可以通报我们。 嗯， 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公务部门，比如说像村里长啦、社会局啦、社会处啦，或者是有一些像现在哈，因为我们慢慢知名度比较大了，所以有一些个案他们也会透过网络或是电话向我们直接向我们求援。但是我们对于个案哈，我们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的机制。也就是说任何通报给我们的个案或向我们求援的个案，我们都会先完成电访家访，那我们也会有一个量表哈。这个量表呢就是来评估这个家庭到底需不需要帮助。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社会的资源跟爱心真正用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跟家庭的身上，不要让资源浪费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家庭或这个这个父母亲他有工作的能力啊，那你一定要去 找工作， 努力的工作。 好，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刚刚罗执行长已经跟我们讲到，这个安德烈所主要要服务的是台湾0到15岁的孩子们，然后呢就分成了0到3岁的婴幼儿，然后婴幼儿呢这边这一次呢跟飞碟电台一起合作的空中义卖会，主要呢会 focus 在食物银行这部分，对不对？那安德烈呢其实还有做其他的，包括刚刚说到的教育啊还有其他像是 急难救助 啊， 灾害援助 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跟电台的合作最主要是先从最基本的食衣住行的食解决掉吧。 食物银行， 对，食物银行， 对，民以食为天嘛。食物是我们最基本的。 那刚刚罗执行长讲到这个零到三岁呢是有客制化的，因为每个有的孩子可能他必须要喝不同的配方奶， 对， 有的孩子可能需要比较特殊的食物，所以有特殊的。那3到15岁基本上就是同样的食物箱了，对不对？ 对，3到15岁的，但是我们还有哈，3到15岁的善良食物箱，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又与众不同的，就因为我们现在帮助的个案哈，有一些家庭他是吃素的，素食的， 对， 所以我们也有帮忙准备素食的食物箱哈。所以你看我们的食物箱哈，光我们的食物箱分类啊，我们的0岁到3岁的食物箱，婴儿食物箱，我们根据像我们现在就是有20几种不同的品牌的奶粉， 哇， 就根据这个孩子他的需要， 嗯。 那专案食物箱呢，就是我们也是根据就是我们现在帮助的个案，因为医生会给他做评估，他必须要喝哪一类的这个营养补充品，那我们也是针对医生所开立的就是专业的这个判断跟这个需要，我们提供他所需要的营养补充品。那3岁到15岁的善良食物箱我们分成一般的，那这个一般呢就是包括了我们会比较以肉类蛋白质的这个食物为主，那另外素食的我们也会提供素食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很客制化的帮助的家庭做准备。 在讲这个食物箱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在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说哦，食物箱，然后就是米啊，或是 面条 这些真的。这些感觉钱也不是很多啊，或是也许有像刚刚罗执行长讲的说，那为什么不送牛奶啊？然后可能提到说他们没有冰箱，你可能会哈，台湾现在还有人没有冰箱？ 很多 哦，多， 对。 其实像我们在第一线哈，我们常常去做家庭的探访啊，你深入到很多弱势家庭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在台湾其实也不是在台湾，贫穷的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世界的问题。 是， 所以你包括像以前我们在军中服务的时候，有机会到美国去的话，我们到很多先进的都市里面，你都会看到一些贫穷的， 没错， 贫穷的人。所以贫穷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嗯， 那其实有很多哈，在我们 们看不到的角落，看不到的地方，很多的贫困的家庭哈，其实是出乎我们想象的。 是， 所以你看前些日子哈，在前两个礼拜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她把自己两岁的孩子啊，就活活的饿死了。 对对， 所以很多事情哈，就我们不能用一般的常理来看待。 是， 那我们总是希望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这个社会上面不要有这些悲剧的发生，尽量能够消灭贫穷。 前一阵子的畅销书啊，这本书叫做《真确》，然后它是由一个瑞典吧，我没记错的话，瑞典的学者写的。那他其实在世界上也是在推广这一件事情。那这本书呢，其实在完成的时候，他是有点你知道子承父志，然后就是因为他这是他的mission， 然后可是他过世了，然后他的儿子女儿，然后把这件事情整理出来。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要消弭贫穷这件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很习惯用二分法来分这个世界，比如说已开发国家、未开发国家，或是中间有个开发中国家，用三个。但他说其实没有，就已开发国家像刚刚执行长讲的，就算是美国。贫穷的地方，穷的还是超级穷。 对 对，然后当然，如果在你说的未开发国家，可是也许他是军阀，或是他他有钱的还是超级有钱，所以这个分法是不太正确的。 是。 那其中有一篇章就在讲那个贫穷的问题，说如果啊，你的一天人均所得只有$1，就是换算成台币只有30块钱，很多人是必须要用30块钱活一天的。那你可以基本上可以想象到。他家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电器的，因为所有电费支出就让他爆表了。 对 对，然后当你那个人支出所得每天从1块钱，然后进步到10块钱，进步到100块钱的时候，应该要用这种方式来区分贫穷。 是是 是, 是, 是。 所以其实在台湾，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在工作当中，然后一边听广播，或者你可能翘脚在家， 是 夏天有冷气吹，然后冬天还可以开暖气，可是你很难想象，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人是家里没有电器的，没有电锅的， 对， 然后没有冰箱的，对，所以这一次呢，就找到安德烈基金会、慈善协会，然后可以跟罗志祥一起合作做空中义卖会的公益活动，也要很谢谢就是接着下来的几周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努力赞助咯，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继续回来，然后请罗志祥讲讲安德烈慈善基金会还有一些让我们更认识你们的这些方式。 OK， 好。 扫全球百万销售，2018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周冠军 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三冠王的流行艺人。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光临，随便逛逛啊。 一楼店面啊，容易招人气， 但有时也会招来不速之客。 幸好啊，我有镇店之宝和泰产险商店综合保险陪我一起顾店，大小意外都能赔，营业无后顾之忧，和泰产险最保险。 我是宜仁综合医院的李典颖院长，糖尿病为国人十大死因之首，你知道现在透过手机 APP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风险数值吗？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在11月29日到12月2日南港展览馆，坐回来了解健康，体验聪明科技。 音乐旅人张雨晨十年磨一剑，加盟种子音乐，个人首张创作大碟，同名主打《黑白》，11月8日暖心上线。 Sit Music 种子音乐。 你的眼睛告诉我，你不想要争吵。 11月21日飞碟大首播，陈绮贞《伤害》。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从下个礼拜三开始呢，就下礼拜三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飞碟电台的空中义卖会，每年一度的空中义卖会的合作开始了。那今天呢，在这个合作前一个礼拜，就是我们的D day 之前 D 减七这样子。因为其实呢，这个罗执行长啊，就是现在大家听罗执行长讲话就很温文儒雅，但曾经罗执行长是革命军人。对，罗执行长是就是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发言人， 是， 对，然后那个时候怎么会就是会想要转来做这个慈善协会的这个执行长这个工作呢？ 其实这要讲一下，就是我的背景哈，成长的背景。因为我小的时候家庭非常的贫困，我的父亲呢是民国43年的时候从跟着李明将军，也就滇缅部队从云南、缅甸、泰国回到台湾。 是。 那后来因为他学历还算好，所以呢他就被送到 电影人物 对，以前如果说比较年长一点的，应该看过《异域》那部电影， 对，没错， 或者是那本书小说哈，那讲的其实就是我父亲他们部队的故事。 对啊， 对。那我的父亲到了台湾以后呢，因为他学历还算好，所以他就被保送到陆军官校就读。那45年从陆军官校毕业了以后，就分发部队。从少尉排长到中尉副连长。47年呢，因为刚好发生八二三炮战嘛哈。那我的父亲在一次执行这个运补任务的时候，就受了很重的伤，对他的头跟背部，所以他就必须要报因公伤残哈，就离开了部队。那时候的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待遇也非常的低。那他离开部队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只能拿了200块钱的安家费就离开了部队。 200块钱， 对，200块。 那个年代200， 当然是有币值的差异，但其实 还是很少。 对，对啊，其实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他一个月薪水好像只有35块。一个月薪水，所以200块大概就6个月、半年的薪水嘛，哈。那感觉起来好像在那个年代，哎，好像不少。可是问题是，半年的薪水其实很快。那一个人那个时候，因为我父亲还没结婚，所以一人保全家保嘛，所以生活不会有问题。那即使是200块花完了，你只要就是随便找一个能够找到一个工作， 打零工， 对，就勉勉强强自己还是可以过日子。 是。 但是后来哈，他认识我的母亲，跟我的母亲结婚，然后呢，我跟我弟弟陆陆续续我们出生了以后，其实那是一个家庭哈开始苦难的开始。那这也是很多人哈就没有办法能够去想象，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社会上会有很多的贫困的家庭。其实我们探讨贫困的家庭，探讨这个贫穷哈，其实它的背后它的样态很多，它这个形成的因素也非常的多。我相信绝大多数的 啊，绝大多数、应该说100%的这种弱势的家庭，他绝对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贫困的，因为贫困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是， 那以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最起码贫穷给我带来我很自卑，我曾经很自卑哈。那自卑也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啊，自大啦，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很多事情，你就会去跟别人 争， 跟别人争，跟别人比哈， 叛逆。 所以对叛逆。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家庭很贫困哈，那再加上就是我的父亲受过重伤，所以呢，我的父亲后来啊，他就有酗酒的问题 哦， 那酗酒的问题呢，就造成家暴的问题， 嗯， 哈，那所以我的母亲曾经也被我的父亲打到跑掉离家出走， 嗯，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蛮长时间我是没有母亲的， 嗯， 然后呢我也被送到孤儿院，我跟我的弟弟啊被送到孤儿院， 嗯， 现在那个孤儿院还在，就是信望爱孤儿院啊，就在里港，屏东里港那边啊，那我也在寄养的家庭待过，所以我自己成长的背景呢，我也蛮了解到，就是说这种穷困的孩子，穷困家庭的孩子，他的心里面的那些想法， 嗯， 那再加上就是后来我到国中的阶段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迷失了，堕落了，打架、偷钱、干坏事哈。 我好难想象，哦， 很难想象哈，哦，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我应该是蛮斯文的。 罗执行长出拳了，我跟你 罗执行长看起来有够屁死的，好不好？ 那我的确是那一段时间哈，就荒唐的岁月， 嗯， 啊。那其实为什么会荒唐的岁月呢？这其实就是我为什么要致力于这个弱势儿童关怀工作的主要的原因。 嗯， 那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家庭环境不好，所以我也很努力。 嗯， 就是刚刚我提到这种孩子很自卑嘛。 嗯， 那自卑呢，他会从哪些方面来表达出自己在别人面前能够突出呢？在我来讲呢，就功课， 是，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功课非常的好， 嗯， 名列前茅，但到了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就变了， 嗯， 可能那时候也许可能是青春叛逆哈，开始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呢再加上因为自卑嘛，有的时候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哈，所以就有一段时间就这样变坏， 嗯， 那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的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啊，有碰到很多的贵人， 嗯， 啊，不管是教会的牧师师母或者是我的老师哈，他们觉得哎这个孩子应该还可以救哈，所以一直拉着我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再往下沉沦下去， 嗯， 所以我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像我念高中的时候， 嗯， 像我很多的同学，因为那时候以前功课很好嘛，我很多同学都是读雄中的，啊，但是我因为那段荒唐的岁月，所以我的考试就成绩就不是很好，那我只能读这个啊这个。就是省立刚中哈，那我那时候父亲可以给我的钱每个月生活费也非常的有限，我扣除掉了我的租房子的钱，吃饭的钱，我大概能够吃早餐跟吃礼拜六晚餐跟礼拜天哈，因为那时候我们礼拜六还有半天的课，大概几乎都没有剩下什么钱了，所以我常常饿肚子，所以我蛮了解就是说饥饿，我是到了念官校的时候，念军校的时候，才真正尝到哦，就是三餐温饱的滋味。 国家养你的时候，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哈，所有的军工教人员不是米虫，千万不要这样子形容。那我觉得我很认真。那我认真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的家世背景不好。我的父亲他只是一个清洁队员哈，就后来到政工所当一个清洁队员，做一些小小的生意，他也很努力，可是他努力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能够翻身 扭转， 对，为什么没有办法能扭转，这也就是很多弱势家庭哈，我们不要看就是说哎，他好像不努力，或是好像他自己不争气哈，所以家庭才会这个样子，我刚刚说了样态很多，原因很多，像我的父亲他就是非常的努力，可是他没有办法能够翻转，那是因为有很多客观的环境，主观的因素造成，所以像我到了军中以后，我就很努力，我很认真啊，那我也很谢谢，就是在我这一生当中啊，有很多的贵人，包括我自己的信仰，所以后来我有机会我能够升到将军啊，那我升了将军以后呢，我那时候我就想就是说我要开始要回馈社会，所以我就立定心志，我为什么要提前退伍，其实长官也希望我能够继续留在军中，能够继续帮忙哈，能够在军中继续发展，但是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我人生下半场我需要的，我想要做的就是做 下一个任务， 对，做回馈社会的事情，那这也是我离开军中主要的原因， 哇，所以就是其实罗执行长他本身呢就是了解贫困跟就是孩子们饿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 对， 自己就知道。哎， 我觉得哈，因为我自己从这个环境里面成长， 嗯啊， 所以我跟这些孩子、跟这些家庭，我有共同的语言， 嗯， 我的心里我也蛮能够了解，就是说他们所要表达的。所以像我们有一些比如受过专业社工专业训练的， 嗯， 我们一些社工人员，有的时候他们进入到一些家庭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去碰触到这些家庭他们的内心的世界，对， 嗯， 那很多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去挖掘到一些实际的问题， 嗯， 可是我常常就是我去做家访的时候，哎，嗯，我很快的就可以跟这些家庭打成一片， 嗯， 了解他们，他们也很愿意把他们内心的一些事情、一些世界的一些内心世界的想法告诉我， 嗯， 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哈，我说其实我也不是社工出身的， 嗯， 我也没有受过这方面很专业的训练， 嗯， 我在军中的时候是有受过一些类似的这个心 服的训练， 对，心服的训练，可是我在这一方面我其实我不像一般的专业社工人员，嗯，可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们谈，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我了解他们， 嗯， 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嗯， 他们心里面的悲苦，那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能够了解， 是， 我们可能只能用学术理论， 嗯， 我们可能只能用一般世人的看法来看待他们，可是往往那可能是错误的， 嗯嗯嗯， 所以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到这些家庭的时候很快可以跟他们融合在一起， 嗯， 那这也是我到了安德烈这两年多来其实我导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做法， 哦， 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也讲得很清楚的培英的计划， 嗯， 那培英的计划为什么要推培英的计划呢？因为我们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你不是光是满足他的饥饿的问题， 嗯， 给他食物， 嗯， 解决他的饥饿， 嗯， 帮助他能够成长，他还有心灵需要关怀， 哦， 心灵需要成长， 嗯， 那像我们现在帮助很多的孩子他其实他的本性不坏， 嗯， 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的本性也不坏， 嗯， 可是呢在某一个阶段可能一些外在的因素可能就把你引导了误导了走偏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很优秀， 嗯， 比如他可能很会念书，嗯，可是这个家庭可能没有办法能够让他能够静得心下来好好的念书， 嗯， 或是有一些孩子很有才华， 嗯啊， 那可是呢你没有后天的环境可以来帮助他， 嗯， 所以以我来讲像我的女儿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可以学钢琴， 嗯， 她可以学长笛， 嗯， 她可以学法国号， 嗯， 她可以学不同的语言， 嗯， 可是你像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他的资质他可能是胜过我的女儿的，可是他没有这些后天的条件可以来培养他， 嗯， 那我觉得我为什么不能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有一些最基本的，我没有办法说完完全全的来帮助他， 嗯， 可是如果说我能够接近我自己的能力给他一些资源给他一些引导给他一些帮助的话，也许在我所关怀帮助的这些孩子当中可能我就可以培养出一些未来的明日之星， 嗯， 但是我教导这些孩子们就是你要回馈社会， 嗯， 因为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关怀你帮助你，所以有朝一日等到你有能力的时候， 嗯， 你的能力也许有大有小， 嗯， 你要懂得去回馈， 是 去回馈社会去帮助别人，就像我今天我来到安德烈其实就是一个回馈， 嗯， 我就是想要去帮助别人，是因为我曾经受过很多很多人的帮助， 嗯， 那我觉得我下半生就是就后半辈子我就觉得就是要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嗯， 所以我们在培英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我们注重品格成长、知识成长、视野成长， 嗯， 然后我们也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办完学艺竞赛，有很多孩子哇，他很有绘画的这个才华，哦，画得非常好，或是写文章的能力， 嗯， 那也有一些孩子课业非常好，也有一些孩子是专业的，比如说像我现在帮助的孩子有全国青少年杯的跆拳道的冠军， 哦， 还有一个小女生她是国中组，在国中组的时候他是全国青少年杯的撞球冠军， 嗯， 那他的人生的梦想就是说我要当漂亮宝贝第二， 啊， 以前有个漂亮宝贝第一嘛， 嗯， 他要把撞球他打好，他将来要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嗯， 那像这些孩子他们都有他们的很好的资质， 嗯， 跟他一个伟大的梦想跟理想， 嗯， 可是他缺一些外在力量来帮助他， 嗯， 啊，那我就觉得我就接近我所能的来帮助这些孩子， 嗯，所以呢就其实刚刚罗志祥讲到贫穷对我们一般就是没有接触过没有真正碰触过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嗯，常常会有一种这种想法，就是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然后这蛮可怕的，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当我们如果深陷在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是什么样的想法，可能就是一般 人家说什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所以旁观者你可能会很清楚知道说， 你就是要认真啊， 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你深陷在那个漩涡的时候，可能你是没有那种能力跟理性去做出这样的判断的。然后也像刚刚执行长刚刚讲的，就是执行长刚刚分享自己的那个成长背景，很简单的听起来就是一步错步步错的那种，从一开始的当兵，就爸爸当兵就是我为国家效力，然后我受伤了，受伤以后得到一笔钱，然后可是后来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我们，就是说什么要传宗接代，要结婚啊什么什么，结婚了以后开始哎，这个反而才是一个一个不好轮回的开始，这样，然后生了小孩之后，然后又觉得说，哦，就是你们这小孩拖累我，我以前一个人，就是我勉强我还是过得好好的，可现在要养你们，然后又开始染上了，譬如说酗，因为你压力嘛，压力你找不到一个方法出去，好，你就酗酒以后。又开始有暴力跟家暴，这一切就是真的是 很多都是连带 连环的，这就是连锁反应。 比如说像我的父亲哈，他那时候酗酒，你说他想喝酒，他其实他也不想喝酒， 是。 可是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他很闷，因为以前在大陆的环境也许不错，到了台湾来以后一无所有啊，很不得志， 对。 再加上身体受了重伤，那以前那个年代哈，因为医疗设备不像现在一样啊。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很多的医疗，可以透过很多的医药来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疼痛，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对不对？那个年代没有，所以呢，也许就是刚刚开始就是喝酒， 麻醉自己， 然后呢，也让自己就是不要去想那么多。 是， 但是一次两次以后就会变成酗酒的问题。 对， 那你说他努不努力？他也很努力。 是啊， 可是问题是，像他在台湾这边，因为他没有家产，他没有任何的资源，那他因为他从军中退下来，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技术能力，所以要在这个社会上面他要谋得能够生存，谋得一个可以发展的机会，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薄弱，不容易的。那其实有很多弱势的家庭你说他们不努力嘛，他们也很努力，那可是问题是像我们现在帮助有很多家庭，可能爸爸是得重病的，得癌症的，残瘫的，妈妈呢也许可能是比如说她可能是这个外籍的新娘嫁到台湾来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她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形成贫穷的问题因素非常的多，那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带着一个有色的眼睛去看待他们。当然你说好吃懒做的人有没有呢？当然有，所以我们安德烈呢，我们就是鼓励这些家庭你有好手好脚，你就要认真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一套严格的这个评审的制度， 是 就是你要申请我们的援助，我们一定要经过家访我们要看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帮助， 跟 IMF 一样，就是那个国家要纾困的话，你要我们减轻你们财政负担，你们必须要照着我们的财政计划走，这样子。好，所以呢，今天呢，最后我想要请罗执行长讲讲，可能现在听到了这边，然后会觉得说，哇，那这样我知道安德烈，然后我知道你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真的是希望可以消除贫穷，希望可以帮助孩子，而且从最基本的开始，像我们这一次跟飞碟电台空中义卖会合作，从食物包开始，食物银行开始，那还有没有些其他的事情，就除了我在之后的几个礼拜我可以在空中义卖会捐款啊竞标啊之外，我有没有一个身体力行，譬如说我有机会跟着你们的志工跟着执行长一起去拜访他们吗？或者是就是我可能没有钱，但是我有时间，我有力气，我可以出力吗？ 是其实我讲到就是说，我们通常帮助这些家庭，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嘛当然出钱的话又可以分，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能力比较好，当然你如果愿意，你有感动，你愿意多捐，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了。 是， 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的工作收入是很有限的，能力有限，那我觉得我们做爱心做善事其实你不要给自己负担，因为造成自己的负担，造成自己的压力，你做起来你不会觉得快乐而且也不长久。所以就根据自己的感动，根据自己的能力，我如果说我的能力一个月我只能捐100块，捐100块也很好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一个月捐100块，我一年下来我就可以捐1200块了所以我觉得做爱心有的时候不要看眼前的，你要看长期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出力的部分，你可以来当志工比如说像我们每一个月大概月中到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装食物箱，那我们需要很多的志工来帮我们，像我 后每个月呢，我们志工的需求量大概都是1000人次以上。 哇， 每 个月 这么多，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志工朋友一起来帮忙。嗯，那你可以上我们安德烈的官网，我们都会把我们志工需求会在。公布在我们的官网哈，那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选择来当志工。嗯、那我觉得出力也可以帮助别人呢、啊， 是 啊。那至于就是马克刚刚提到，就是说可不可以跟着一起去做家访？做家访，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需要经过训练啊，因为尤其你进入到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家庭，其实常常会可能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 啊。 再加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言语表达上面，往往可能也会造成别的问题。 哦、真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到人家家里面去，哎呀拎到那里看你大嫂，而且拎到那里 好好 哎对，其实讲了可能你眼前所见是这个实话， 那其实是批判了。 对，那但是你可能也没有，你可能也不是要对没有恶意，但是对一般人就是对这个弱势家庭来讲，他就觉得哦你瞧不起我。 对，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都要经过一些严谨的训练啊、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 啊、 有些话虽然是讲的是实况实境，可是呢你可能还是不能讲出来。所以像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比较有所保留啊、那另外呢，就是你支持我们安德烈，当然你可以支持食物银行计划，因为我们现在帮助的孩子就0岁到15岁啊、有婴儿食物箱，有善良食物箱，有专案食物箱。那另外我们的培英计划呢，我们也帮助孩子给他奖助学金啊、帮助他能够完成学业，完成专业的训练，所以你也可以支持我们的培英计划。那另外呢，我们针对急难的个案，我们也有急难救助。针对啊、这个台湾风灾水灾常常状况都蛮多的嘛哈、那我们有灾害援助啊，有你也可以支持我们的灾害援助的这个计划。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常常说哈，其实一个人可以跑得快走得快，但是呢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团体一起走可以走得远哦、那我的理念就是集合大家共同的爱心跟力量来帮助这个社会上面需要帮助的人啊、最终的目的希望受帮助的人他能够站立起来，人生被翻转了，他也能够去帮助别人。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呢就是一个爱跟善的循环的社会， 就像罗执行长一样。 真的把爱传出去。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的那个点友，就因为我们会办听友聚会嘛、对，可能应该就会在安德烈的包装工厂见了。 欢迎啊， 相约一起， 对，相约一起出力这样子、 啊啊、 对对对对， 你们也可以做 live 啊，做现场、 现场 说话， 对对对， 可以啊，对啊。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安德烈慈善协会的执行长罗少和罗执行长来跟我们讲。当然呢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飞碟电台的空中义卖会公益合作呢，也就希望大家可以热烈的参与咯。今天要谢谢罗执行长， 谢谢 听众朋友，谢谢两位主持人。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老公，我要生了！ 我怎么不知道？ 是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要帮我升等啦！买指定航线能用经济舱价格买商务舱机票哦。 那我呢？ 限量只有500组，你赶快也办一张啊！而且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以获得50000里，至少能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 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魏如萱量身打造，容祖儿奇幻主打宝梦， 我可以跳着舞跳到那笨重度融化。 容祖儿概念专辑《答案之书》，陪你在梦里时光一起寻找解答。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 Kevin 廖博雅。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3:53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咯。 这一次义卖所得呢，就是会捐给刚刚我们提到的安德烈的食物银行计划。那下礼拜开始呢，一直到年底之前，我们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义卖商品会推出，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爱心。嗯，那其实在今天呢，就可以跟大家预告下个礼拜10月28号我们义卖商品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如果你家有做菜啊，有干嘛的，我们第一个提供的是 WMF 德国百年的精品餐厨，有2样商品，一个是汤锅，一个是炒锅。那这两个呢，详情啊，你的它的样子啊，你都可以上飞碟电台的脸书， 飞碟联播网，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有把影片跟照片 PO 上去了。另外两个产品呢，我好怕念错它的牌子哦。 Chico 两项产品就是小孩的推车，婴儿推车啊。 对，一个是完美手推车，还是完美手推车限定版，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安全的汽车座椅。哦，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要推出的4样商品：汤锅、炒锅、手推车、安全气座。那如果你刚好有需要，或者你要送人，你想要做爱心的话，都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我们有 PO 的影片，你可以看。那如果你有喜欢的商品呢，你可以在商品的下方留言，或者私讯小编说，我想要参与下个礼拜的义卖。 哇，这是最新流行哎，就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说想要加一哦，加一哦，加一，加一的话，小编就去找你哦。 对对对，欢迎私讯小编，你有兴趣的商品。 好，那当然呢，就本次这个义卖所得呢，会全部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这应该不算是全部捐给，因为那个钱我们根本没有经手，就是所有钱是直接进到他们的户头当中， 就是、你直接是汇到他们的户头里面，跟我们就是没有绕一圈这样。 对，所以现在呢，你就可以到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加入我们的空中义卖行列，在下个礼拜呢就会开始我们的第一次，11月28号，请大家一起呢用爱心来为台湾的弱势儿童传爱送暖。今天的最后呢，要跟你说声再见。现在呢，我们可以不管你是在开车，你是在 音乐前主打， 暌违14年，安德烈波切利全新跨界天籁 C。真好。 I thought sooner or later the lights up above will come down in circles and God made a love, but I don't know what's right for me. I cannot see straight. I'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I don't wanna wait for it. Vorrei che credessi in te stesso, ma sì. 媲美上帝美神，人世间的第八大奇迹。波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记录。 I can feel you're there.